Episode 14. Dialogue 56. 喂？ 请问高大中在吗？ 我就是，你是哪位？ 大中，我是张有生。 啊，小张，你好，有事吗？ 没有事，好久不见，所以我想给你打一个电话，问一下你怎么样。 我很忙，这个星期有三个考试，昨天考了一个，今天考了一个，明天还要考一个。 明天的考试在上午还是下午？ 在上午。 考试以后你要做什么？想不想去喝一杯咖啡？ 对不起，我下午还有两节课。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？ 我星期五以后才有空，这个周末我没有事，我要在家看书睡觉。 我女朋友和我星期六下午要去看电影，你想不想和我们一起去？ 你们想看哪个电影？ 我们想看1911。 别去看这个电影，我哥哥昨天去看了这个电影，他很不喜欢，他觉得这个电影很没有意思。 你不想看这个电影吗？ 对，你和你女朋友去吧。 那我和我女朋友看了电影以后，想来你家找你，可以吗？ 可以，你们几点来？ 你要我们几点来？ 你们4:30来吧。 4:30，没问题。大中，我女朋友认识一个漂亮的女孩，她很想认识你，她可不可以和我们一起来？ 你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吗？ 对，这位李小姐很漂亮。 太好了，星期六下午4:30在我家见。